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好感恩今天早晨能够同大家一同敬拜，咁都多谢轩牧师安排呢个机会俾我。咁就好耐好耐以前嚟过，不过咧我都唔记得咗几耐。咁咧就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就系正话我哋读嗰段经文咧，其实我仲有仲有幾節嘅，不過唔緊要，一陣我哋睇到嗰度咧，可以一齊睇埋。咁我嘅講題咧就係見證福音嘅生命啊。咁見證福音嘅生命咧，可以好多方面去嚟到 interpret 啊，去到嚟到講解。不一定是呢那些宣教士去到远方来到传福音，那些才是见证福音的生命。甚至乎我们刚刚昨晚都有些讨论在另外一个团契，在家里凑仔可不可以见证福音的生命呢？有个姊妹呢，她终于就领会了。佢咧以前咧佢就好好活躍嘅，去好多教會，咁佢又好能幹，佢咧就識整包啊，佢係北方人，咁咧譬如你哋呢度如果有特別聚會啊，咁佢又可以，如果佢有離開下我，咁我相信佢冇嚟呢間教會，因為佢講國語嘅，咁咧佢就100個、200個包冇問題。他一個人包辦，但是呢他發覺呢，當他一整包的時候，他家裡人就走了，因為呢100、200個包都放到整屋都是的。他家裡人，他老公啊，那些子女全部都走了，他說哇頂不順。但是他很能幹，因為他整完之後他說呢要放在那裡讓他乾一下，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軟淋淋唔得嘅。我唔識嘅，我總之佢係咁講。佢話我而家唔整啦。我話點解？佢話咧，我一整佢哋就走曬。我覺得唔係幾好。我話係啊，你講得啱。唔係話即係你為神，佢都唔係收錢嘅。佢為服侍弟兄姊妹而做。但係咧，我話你變咗你屋企人就好討厭，同埋咧就你成日咁樣做咧。你就冇乜時間照顧你啲家人，佢話係啊，我都覺得唔係幾好啊。咁所以咧，我話你將個頭家搞到頭頭是道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見證嚟噶，係嘛？咁所以咧，唔係話淨係要去遠方啊，要去到做呢個宣教嘅工作先至係傳福音啊。咁所以見證福音嘅生命咧，我自己預備嘅時候咧，係咪應該向嗰邊？經文我們剛才讀過了，所以我跳過先。福音這個詞我查的時候，在新約聖經裡面出現了123次，我是用和合本，如果你是用其他版本可能是不同的。四福音出現過22次，使徒行傳11次，其他書信6次，啟示錄也有1次。咁仲有幾多次？你數得唔得？仲有幾多次啊？仲有83次，好嘢！有人啲心算好快，83次咧喺保羅書信裏面出現。咁所以咧，如果講到傳福音咧，我諗向保羅學習都冇乜錯啦，係嘛？喺新約聖經裏面咧，喺保羅嘅書信裏面咧，總共有80幾次，超過2/3。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想一同咧嚟到睇下點樣向保羅嚟到學習傳福音。咁咧，我就只係選咗其中7點。咁咧，因為我好多機會咧同年青人接觸，年青人咧最緊要咩啊？冇 power 都唔緊要，最緊要有 point 係嘛？咁所以咧，我就俾7個 point 大家啊。咁咧，第1個 point 咧就係 proclaim fearlessly。放膽全港，有冇人玩過呢個遊戲啊？冇啊， 我想是賓之針啩，笨豬跳嘅你叫。啊，有冇人行過鋼線？有冇人玩過呢個遊戲啊？做呢啲咧，使唔使膽量啊？我諗好大膽先得，我起碼全部我都唔敢做。要好有膽量，世界上的人很有膽量做很多的事，有些成八九十歲都還走去跳降落傘，做一些很危險的運動，那呢真的要很大的膽量，如果少少膽汁都不行。但是呢，這裡保羅就說他是另外一種的膽量，他的膽量就是放開膽量來到將神的福音来到传扬，保罗自己亲口见证。刚才我哋见到世人咧，可以有好多胆量做好多好危险嘅运动，好危险嘅动作但系咧，保罗咧，佢唔系做嗰啲，佢话咧，佢系放开胆量，甚至乎喺大争战中、受逼迫当中，甚至乎咧俾人哋赶逐俾人哋甚至乎俾人哋打监禁。保罗咧，佢话我都系靠住神咧放开胆量。佢唔系自己真系咁有胆，佢话我靠着神放开胆量，甚至乎喺争战中、大争战当中，将神嘅福音传俾你哋。唔知我哋如果在座有人玩过头先嗰啲危险游戏，你都唔会话俾我听噶啦，系嘛？咁咧，你如果有嗰啲胆量玩嗰啲游戏咧，我谂我鼓励你咧都有胆量咧。来到全福音，我们有时候连给张单张人可能都好像不太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送张单张给人家，给我做什么不要或者碌大眼看看你，那你就已经很窒了，是吧？那我试过去派圣经，那些人真的骂你的，他说你现在做这些事是不对的，又点点点，我话派毒品就啱，系咪？派好多其他嗰啲唔等使嘅嘢咧就啱，派圣经就唔啱嘅，咁啊俾人闹。我哋喺学校周围派，唔喺学校里面，喺学校周围派咧，嗰啲校长啊、先生啊都出嚟赶我哋嘅，咁变咗咧，都需要有少少胆量。有一次我派嘅时候咧，我同我太太同埋另外几个人派嘅时候咧，有警察嚟干涉。警察話唔得，你唔可以做呢樣嘢。我話得嘅喎，我哋查過係可以嘅喎。我哋唔喺學校範圍喎，我哋喺學校外面嘅行人道上，呢個係公眾地方。據我哋所知咧，加拿大嘅憲法係允許嘅。佢話唔得，我話你同你上司聯絡一下啦。咁佢真係問佢上司。咁佢上司咧，長話短説，佢又收咗我哋啲證件，然之後咧同佢上司聯絡，之後咧就還翻俾我哋。咁咧就冇拉我哋，好在咁，但係咧我哋知道我哋合法去做嘅時候咧都需要有少少膽量，因為警察嚟干涉你如果再唔聽咧，佢可以鎖你嘅，係嘛？佢有權鎖你嘅，鎖錯咗你係你嘅事啫，咁咪最多鎖錯咗翻去放翻你啫，係嘛？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傳福音咧都需要有啲嘅膽量保羅就有啦，保羅咧佢話咧佢係放膽你去傳講神嘅福音。求主都幫助我哋都有咁樣嘅膽量咁第二個咧就第二個 P 係 pure motive， 純正嘅動機。咁咧有三不是兩沒有啦嚇。剛才你如果讀聖經嘅時候，你有留意啊？不是咩啊？佢話不是出於錯誤，係咪？唔係將啲錯嘅嘢嚟要講俾人聽，係將啲真理講俾人聽冇污穢，冇詭詐係 pure 即係純潔唔會參雜。唔會咧，將一啲似是而非嘅嘢講俾人聽。我哋所信嘅神係獨一嘅神，耶和華係獨一嘅神，耶穌基督聖父、聖子、聖靈三而一嘅真神。如果呢兩日你哋有去過聽郭牧師咧，郭文慈牧師都講聖經三一神論嘅講解。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咧，我哋傳福音咧要傳純正嘅福音。要傳一個正確的 message， 一個正確的信息俾人哋，冇任何嘅動機，冇其他嘅動機，亦都唔係呃人、氹人， 你嚟啦，你嚟啦，我哋教会有好多好多好嘢噶，咁样啊，唔系净系听道啊，咁样。今朝起码我知道有位弟兄啦，周弟兄咧，带咗个朋友嚟，姓王系嘛，王先生啊，咁佢都上嚟，即系了解一下我哋嘅信仰。我哋信仰咧系纯正冇错，我哋传福音俾你咧系冇任何其他动机，亦都咧冇用过浅微嘅话，亦都咧冇藏着贪心啊。我识得一个弟兄咧。他现在在香港，他做了很多福音工作，他现在都成80岁，他独身，他神给他有很多的恩典，他年轻时候信主，他就做过很多样福音的工具，福音的工作。他回到香港，他甚至乎寄单张，寄那些钢盘，那时候现在可能越来越没用的了。如果你手上有很多嗰啲光碟，可能都要慢慢淘汰。因为我哋而家送俾海员，海员都唔爱，知唔知点解？以前咧，佢哋咧大概去到两年前左右咧，都每人手上一个手提电脑嘅嚟我哋海员中心。大家知道我做海员福音事工嘅，咁咧就每个晚上开放俾佢哋嚟同屋企人联络。以前咧就打电话，咁咧后来可以上网可以 Skype 啦，咁咧就而家咧，中國海員咧係冇人攞手提電腦嘅，個個咧手上一機，嗰架機咧就乜嘢都得噶啦嚇，個手機啊好犀利嘅。咁咧而家菲律賓海員咧都仲有一部分攞手提電腦啊，咁另外咧有啲其他族裔嘅咧都越嚟越多人轉曬用手機啊，而家啲手機真係好犀利，功能真係。唔怪之叫 smartphone 啊，真系好聪明。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好多光碟、光盘，可能都要谂下点样处理啊。阿师母咧，同恩宇之声，都要谂下点样转型。因为咧，而家啲光盘咧越嚟越冇人要啊，就好似我哋嗰啲录音带啊、录影带啊，已经好似成为过去。咁传福音俾人冇。任何淺微的話，冇用貪心。咁我頭先講個弟兄咧，佢喺香港咧，佢唔係淨係向其他人傳福音。佢話咧，李嘉誠都要知道福音，所以咧佢寄俾李嘉誠，寄信俾李嘉誠啊。寄香港好多名人、有錢佬，佢照寄啊。當然冇人睬佢啦，我知道。咁但係咧。他有咁嘅膽量，佢亦都有咁嘅純正嘅動機。佢話佢咁有錢又點啫？係嘛？佢都需要福音啊嘛！佢成日講佢話，佢有嘅我冇，我有嘅佢又冇，佢有嘅我唔需要，我有嘅佢需要，知唔知講咩啊？佢有錢，我冇錢。佢話佢咁唔係真係冇錢，佢都幾有錢嘅。我有福音，他又没有福音，我有永生，他没有。他有的钱我不需要，我够食够住够用，感恩。但是呢，我有的永生呢他需要，我有的福音他需要。所以他都没有其他 目的，不是说因为呢找到个有钱佬信主呢就教会奉献多一点。他不是这样的心态，他是觉得他们很可怜，他需要福音，所以呢他没有其他动机，他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就是要将神的福音来传扬。诗篇那里讲84篇呢，讲到说呢，如果耶和华呢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被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行动正直，所以他讲很多见证给我听呢，都好，我们英文讲很 amazing。他不是受很高深的教育，但是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来到服侍主。在过去几十年来，神在各方面供应到他，真是超乎你所能够想象。他在温哥华还有一间屋，他在香港有一间屋，他不是真的很有钱的。 他信主初期他是行船，知不知道为什么行船？因为他看到主耶稣的吩咐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咁佢咪往普天下去咯？咁佢行船咪可以往普天下去咧？啊，咁咧，但系咧，发觉咧唔 work 嘅吓，唔掂嘅。原来咧，去到咧，有好多问题嘅。第一，唔系轻易可以离开码头，因为去嗰度唔系去旅游啊，佢去做嘢嘅。啊，咁所以成日要留喺只船上。好啦，就算有机会落地啦吓，所谓咁，原来咧，啲话唔掂嘅，啊，佢啲教育程度佢。初中程度嘅啫，啊，咁啲英文都唔好，唔好讲其他啦。咁啲话又唔掂，系嘛？咁变咗咧，佢觉得唔掂，咁佢就翻嚟就转咧。嗰阵时有 pen pal 啊，吓寄嗰啲笔友啊通信，咁咧佢又寄好多单张。咁其中有一张单张咧，都讲俾大家听啦。落咗一个女士嘅手中，咁个女士咧就去教会聚会。咁佢信咗主，咁佢又带佢细佬去聚会，佢细佬咧，终于又信咗主，咁佢细佬而家喺香港咧，牧养一间教会咧，系千几人嘅，佢咧而家佢本来系做教育工作嘅，咁佢而家退咗休啦，咁佢喺学校嘅时候咧，因为佢做校长啊，所以咧佢可以有好多方便。咁咧，佢七日都喺教喺學校，六日咧就係為學校工作，第七日咧佢喺教會開聚會，咁校長開聚會，咁啲學生多少咧，大部分都俾面，咁啊嚟聽，咁啊聽到啊信咗主，信咗主咧就有好多好有追求，好有追求咧又成績咧又好好，咁嗰啲家長咧有啲家長又好奇怪，點解突然間個仔或者個女咧轉咗性，咁佢哋又想嚟到了解一下。於是乎咧，又有啲家長嚟聚會。咁而家佢個會眾咧，大概三分二係學生，三分一咧係家長啊，或者嗰啲鄰居啊嗰啲等等。咁所以咧，神咧好使用佢。我前幾個月翻香港都同佢有見面。佢另外除咗學校咧，學校嗰度只係可以做而家主日崇拜。咁咧，佢另外要租好多地方，好大地方咧。平時咧。还有做其他的聚会，开查经班啊，照顾啲奇婴啊，佢嗰度附近有好多奇婴坐轮椅嘅，咁佢哋又鼓励弟兄姊妹去接送佢哋，咁嚟到聚会。跟住咧，而家咧佢又香港原来咧，除咗有菲佣咧，又有印佣，又有嗰啲泰佣啊，泰国啊，咁咧。佢而家又向一班印佣啊嚟到傳福音，佢唔識講印尼話，唔識講馬拉話，不過咧佢用英文啊，咁有啲菲律賓係最方便啦，菲律賓講英文，咁所以咧神好祝福佢。咁你諗下，一張單張啫嘛，去到佢姐姐手中，佢姐姐就去聚會信主，帶埋佢細佬，佢細佬啊，我真人真事，我真係認識嘅啊，咁咧。能夠咧有咁大嘅威力，所以唔好睇少一張單張。我哋如果有機會都送一張單張俾人哋。你唔知道你嗰張單張會落喺邊個人手中，可能絕大部分單張都落咗垃圾桶。但係如果有人認真去睇，又尋求神又使用，咁咧佢都可以去教會度認識神，可以蒙恩得救。所以咧，我哋。袋里面最好都袋一啲嘅单张，特别是姊妹们啦，你哋个手袋咁大咧，可以袋好多单张都得。或者你问阿师母攞啲光盘咧，咁啊尽快同佢处理咗佢。咁咧守洁心清嘅人咧，又唔向虚妄起誓咧，亦都冇怀诡诈嘅人咧，所以神咧系喜悦嘅。咁咧神喜悦我哋用一个单纯。一个纯正的动机来到将福音传扬。第三个就不求荣耀。保罗他传福音他不求荣耀，不是要讨人欢喜。提摩太后书讲到，他说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要专心来到用百般的忍耐、教训、责备、警戒、劝勉等等，来到带人来信主。有时传福音是有困难的，因为人真的不是那么愿意听福音。 都有人说如果你想找好人你就去监仓找，因为个个都说不关我事，我没做到。如果你想找衰人找罪人，你去教会找、我们个个都承认我们是很衰的、我们是罪人，所以需要神的救恩。所以呢、不是要得到人家的称赞我才去做，乃是、知道福音能够救人、出死入生。咁變咗咧，我哋保羅話務要傳道。佢對提摩太，佢臨離開世界嘅時候，對提摩太嘅提醒都係，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道。啊，嚟到勸勉人哋、警戒人哋，甚至乎咧，用忍耐嘅心嚟到對佢哋。啊，佢話咧，我哋作基督嘅使徒咧，本來咧可以叫人尊重，但係咧冇向你哋求榮耀。因为保罗好深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他能够将福音，他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将这个大好信息来到传送给人，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恩典。保罗想到他原本逼迫教会，原本是神的仇敌，但是神呢都没有来到击杀他，是吧？反而呢呼召他，使用他。所以保罗呢很清楚，他传福音不是出于人，是神拣选的。如果你打开保罗书信，他怎样介绍自己呢？他是讲耶稣基督的使徒，是神 所使用的仆人，这样来到介绍自己。所以他不是要人家称赞他，要人家夸奖他，那他就去做，不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很认真来到将福音来到向人传扬。无论啲人接受唔接受，听唔听，或者咧接，接唔接纳佢，甚至乎攻击佢，毁谤佢，甚至乎咧，对佢有好唔客气嘅态度咧，保罗都接受，因为保罗知道佢服侍嘅唔系人，佢系为咗讨神嘅喜悦 ，pleasing God， 讨神嘅喜悦。佢话咧。神呢既然厌中了我们，包括他自己的同工，保罗同他的同工，将福音来到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要讨那个察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他为了要讨神喜欢，他就做神所吩咐的事，他就做神所喜悦的事，他只要讨一个喜欢就可以了。所有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他都不要紧，有神嚴重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为了神的角度，为了顺服神那个的心意，所以呢他就做，他就要讨神喜欢。甚至乎在使徒行传他讲到，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亦都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即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个就是保罗他的人生观，他只要能够证明到这个福音是神的恩典，给不单止外邦人，保罗其实对同胞的心很切。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去，不是去教堂，他是去会堂，知道什么会堂？Synagogue，犹太人的会堂。虽然神拣选他做外邦的使徒，但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去会堂。咁會堂當然咧，又俾人驅逐，俾人哋嚟到追殺，咁佢冇辦法，佢又離開。所以佢有一個好重嘅心，向佢自己嘅同胞嚟到見證神恩惠嘅福音。盼望我哋向我哋嘅同胞都有咁樣嘅心志。頭先唱幾首詩歌咧，其中有啲係國語歌。咁咧你應該唱多啲國語歌，因為點解？我移民咗二十幾年。我嚟嘅時候，啲人同我講 ，Richmond 咧有四分一係華人，嗰、那個年代咧幾乎全部都係香港人，有少少台灣人。而家 Richmond 咧，據我所知咧，人口超過一半係華人，香港人咧，我諗都仍然係維持喺四分一度啦。咁仲有四分一咧，係我哋祖國嘅同胞。而家淨係講 Richmond。所以在你们附近的周围可能已经 住了很多讲普通话的，所以呢我想大家都要好好学学国语了，是吧？那呢虽然呢我开始的时候呢我一句都不懂，我不是从小学的，我是正式香港仔来的，那呢就我三十几岁才学国语，现在都叫做还可以了，还可以。那呢神可以帮助我们，如果你有心学呢神会帮你操练多些，讲多些，听多些，你就会进步。因为我们现在周围除了香港人你可以用你的母语来跟他分享，我想现在很多国内来的同胞，无论在列治文、在温哥华、在本拿比、在高桂林，甚至素里，现在都不少的中国人。所以呢甚至乎去到西温、北温那些就特别有钱的，不要说那就需要向我们的同胞来到见证神恩惠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起码我们预备好待定的单张或者啲钢碟或者其他福音的工具。如果你需要你说我不懂讲，唔识讲咧，好似你哋而家，我啱啱收到有个音乐分享会，我谂呢个都系福音性噶啦。洪信强牧师主讲，邀请人嚟啊！你自己唔识讲，起码可以邀请佢嚟教会，咁可以咧，让佢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佢有机会咧嚟到接触我哋嘅信仰，起码有个接触点，有个起点，请佢嚟听。音乐分享会，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的。我听过有些国内的朋友呢，他很失意的时候走过教会的门口，听到里面有很优美的圣诗，那他就进去，那他就受吸引，那他就继续来聚会，那他就有机会信到主。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呢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媒介，都可以传扬福音，你见证福音，你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咁咧，另外一个咧就系父母嘅心肠啦。因为喺第七节嗰度讲，佢话咧，如同母亲养养自己嘅孩子，亦都咧，喺十一节嗰度咧讲到咧，好像父亲待自己嘅儿女。咁呢个就系父母嘅心肠。父母嘅心肠咧，我唔知你哋啦吓，你哋都系讲心多噶啦，我谂。我咧又講心又講金嘅，我好實際嘅，又講心又講金啊！咁咧，我去查一查咧嚇。如果而家養個細路仔咧，唔簡單嘅喎，係嘛？養個細路仔咧，養到佢都未讀大學啊！你咧就呢個係美國嘅 CNN 嘅數字，要24万几係嘛？美金喎。咁呢個唔係最 update 噶，咁咧如果加拿大咧就25万几，佢未入大學喎，所有佢哋計嘅呢啲數，咁而家加紙又貶咗值啦，可能要30几万，所以如果你有兩個細路咧，你都有幾十萬，如果你供埋佢讀大學咧，過100万噶咯，你其實你好有錢。父母就是这样，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父母呢会拿这些出来跟那些仔女算账，是吧？喂，你欠我这么多，你知不知道啊？我收顺一点吧，不如没有的，是吧？我们做父母的只有付出，只有愿意，如果有能力我们付出，只是付出，我们不会要求他回报啊。所以呢父母的心肠就是这样，天父都是这样对待我们，付出，连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都肯给我们。刚才领诗的姊妹都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想我们灭亡，不想我们走向沉沦，希望我们有永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需要救恩。所以呢父母的心肠就是保罗的心肠， 虽然他按我读圣经没有读到保罗有结婚，他甚至乎讲到他，你估我不可以好像彼得那样，记不记得他有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如果他医治彼得的岳母，即是彼得有没有结婚？当然有啦，是吧？那么保罗都说，难道我不可以好像那些使徒那样带着他的妻子周围去吗？但是保罗神给他有独身的恩赐，给他专心来到为神的事工来到摆上他的一生。所以保罗呢，他说虽然他没做没结婚没父母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他是用父母的心肠来到对待那些福音的朋友。咁咧，保罗咧就好有 passion 啊，好有 passion 或者 passionate， 好有嗰个生命嘅热忱啊。即系咧，我哋有阵时咧，牧师讲得多啦，传道人讲得多啦，系咁意啦，都要做啊，系嘛？都要交功课系嘛？唔系点解牧师又问你？咁你成年都唔见你带一个人嚟聚会啊？咁样，咁你啊，死死气咧，可能都要揾一两个。保罗唔系。保罗咧，佢话咧，连自己嘅性命都愿意俾佢哋。保罗咧系全程投入，而且咧，佢话咧，佢昼夜做工，免得叫一个人受累。佢唔想拖累人哋。佢咧就虽然佢传神嘅福音，佢可以接受教会对佢嘅供养，但系咧佢都即将拍，佢都能够可能嘅范围他都需要自己照顾自己，他不想拖累其他人。你看到保罗这个真是父母的心肠，真是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保罗甚至乎在罗马书讲到，他说什么？为我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连自己被咒诅他都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我想我们没人愿意的，谁肯？没人肯。我们没人这么伟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只是想上天堂，我不想落地狱。但保罗呢，他爱他的同胞，爱那些福音的朋友，爱那些还是未信主的人，我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呢，我连条命都可以给他们。如果我想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或者接近，不要说做到了，我想很多人都会跟你来教会，很多人都会能够蒙恩。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保罗那个的心肠。最后一点呢，保罗呢是靠神的话来到传神的福音。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你们知道的，然而靠我们的神，他不是靠自己，他靠我们的神。然后在十三节那里他讲到呢，传神的道真是神的道。我哋有阵时传福音咧，讲好多嘢。当然我明白嘅，我都试过嘅。可能咧讲咗成个钟头都未入题嘅，有冇咁嘅经验啊？同人讲好多嘢咧，讲咗成个钟头都未入题，跟住你想入题嘅时候咧，佢话我冇时间啦，拜拜啦。啊，咁咧个袋又冇袋单张，连单张都冇，咁你就丧失咗一次嘅机会。求主帮助我哋咧。是我们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媒介，甚至乎这个选择音乐分享会，我想他都是用音乐做媒介，将人带来，然后呢我相信洪牧师有美好的信息跟他们分享。所以呢，不要忘记，不是讲你的东西，不是讲他的东西，不是讲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是要讲神的福音，讲神的道来跟他们分享。因为神的道是很 powerful， 希伯来书那里讲到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呢，我们的话很有限的，你不信，如果你做父母的你就知道，你的仔女有多少时听你讲的？你讲每一句都听？你讲十次他都未听到，有啲有阵时系嘛？有阵时讲咗十年都系讲嗰样嘢，佢都未学到。 咁你知道你嘅说话咧好有限啦，系嘛？但系神嘅话咧就好 powerful， 好多人信主都系因为一句神嘅说话，啊，因为神话要有光就有了光，咁 powerful， 咁犀利。我信主咧，其中有一句说话，圣经嘅金句都好帮我。佢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我嗰阵时好年轻咋，我嗰阵时十零廿岁仔都未到，啊，应该嗰个年代咧就系点啊？努力赚钱啦，系嘛？啊，用俗话讲啊，搲多啲银啦，系嘛？咁但系呢句说话咧，真系好能够帮助我，成日反复思想。就算你捞到全世界又点啫？冇咗命，佢真系冇用。有人咧讲得好潇洒嘅，有啲人话咧，应该系点样讲咧？生命诚可贵，有冇听过啊？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系咪好潇洒？好潇洒，我都觉得好潇洒。我年轻嘅时候都好受吸引，但系你嗰个谂深一层咧，系唔 make sense 嘅，系唔合逻辑嘅。点解？佢话咧，生命系好宝贵嘅，爱情咧就更加值钱啲，仲宝贵。但系如果为咗自由咧，两样都可以唔爱。如果你两样都唔爱咧，你仲讲咩自由呢？如果冇咗条命，就唔可以讲爱情，又唔可以讲自由啦，系嘛？所以咧，最宝贵仍然系咩？生命，生命先系最宝贵。所以西方社会对一条嘅生命咧，啊，都好看重。原因咧，冇一样嘢比生命更加宝贵。你再多嘅钱带唔走，你再高嘅荣耀，好快被人遗忘。你再高嘅学历，好似我咁样，而家慢慢咧，好多嘢都唔记得。以前嗰啲又记得，好耐好耐以前嗰啲啊，小学读嗰啲念嗰啲唐诗，我仲记得。《长恨歌》我都识背啊！你知唔知《长恨歌》几多句？120句，七个字。我可以讲你听咧，99% 啦，我而家都仲记得。不是学校教的，是我自己有兴趣念的。99%，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我怕漏了一句，或者漏了一个字。神的说话呢，是很 powerful， 是很有能力。很多人信主呢，因为一句说话，一句金句，能够影响他一生。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只是讲自己的东西。当然自己的见证都很 powerful 的，因为是你亲身的经历，没人可以 challenge 你，没人可以挑战你。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圣经的金句来到跟人说，神的说话可以在人的心中来到串流，甚至乎在那里发芽生长。在罗马书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有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来呢是那些希利利人，或者希列人，或者是外邦人。有次序，即是等于我们传福音，我们很想，如果你说我的煲冬瓜不行，那你起码可以向你的亲友讲广东话的，你去传福音。很多年前呢，华福，加拿大华福做过一个调查，全国加拿大的华人少过10%是去教会聚会的，没有一个城市是超过1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超过90%，九成的人是没有去教会或者不信耶稣。所以就算我们自己香港背景的，都还有很大的和尚需要我们去努力。再加上这10年8载，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所以我们正是向我们的同胞，向我们中国人，我们已经有一个很重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要将福音来传扬。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咧，啊，能够真系有保罗啊嗰、那个嘅胆量啊。保罗佢话我放胆全讲，俾人闹唔紧要啊，咪闹咯。而家你都唔会打你噶啦，我谂又唔会锁你嘅，所以最多咪俾人闹啫嘛，或者俾人哋抌咗呢啲嘢。我哋試過派聖經，人哋接個手跟住就抌啊，跟住有啲喺你面前搣爛佢，啊，即係咁唔尊重都有，啊，但係咧，未必佢唔得救啊，只不過喺嗰一刻，啊，佢一啲咁樣嘅動作咧，可能更加反映出，佢更加需要福音啊，可能有一日神會救佢。唔好求別人俾你一啲嘅讚賞榮耀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讨神的喜悦、啊、如果将来一天我们去到神的台前，去到基督的台前，他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啊、我想已经足够。如果能够称我又忠心良善已经足够。求主给我们有父母的心肠、啊、来到对待福音的朋友。刚才那位王先生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呢，有位福音朋友王先生是不是在？如果周先生呢，周弟兄呢，他有父母的心肠，他又不厌其烦你要邀请你来到讲解给你听你不明白的，我想呢你梗有一天你会信主，因为人心欲造，你知道人心欲造，很多时候你对人那个的态度呢可以改变人那个的看法和想法。圣经都是说我们都好像一场戏被天使和世人观看，你怎样的生活，你怎样的言语行为都是见证福音。如果你是一个有信用的人，你是一个有爱心有关怀又肯付出的人，人家一定会见得到，一定会受感染，要有那一份真心热切，好像我们之前说没有其他的杂念，是只有一个纯正的动机，希望人家得到福音的好处，好像你自己这样。我不希望见到我的亲友，我的邻居，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落地狱，所以我尽我所能你要将福音传，但不要忘记，不要讲太多你自己的东西，最好背多些金句，神的说话很 powerful， 很有力量。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唔使讲，讲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咁你就可想而知神嘅话几有大能，几 powerful。除咗佢创造天地万物嗰个嘅能力浩大，佢嘅说话都系值得我哋去嚟到熟读。好多时传福音我哋就缺乏咗神的说话，以致到呢人听嚟听去就是听你讲。但如果你能够背多几句金句呢你告诉他圣经是这样讲，神的话是这样讲，有用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回应从保罗的生命当中，我们怎样来到得到启示怎样能够有效的将福音来到传扬怎样呢使福音呢成为你和我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我们有不同的 lifestyle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人的 lifestyle 是什么？讲完这个收口现在的人的 lifestyle 是什么？三消，你知道有没有听过三消？第一个呢就是消费，消费有些人很喜欢买东西的，我想不用讲其他人，整屋都是的。如果你现在开始要down sizing，你就知道哇，原来那些不等使的东西多到不得了。但现在仍然是很多人很喜欢消费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你说一个病态又得，或者是一个时髦的做法又得。第二个呢就消遣啦，是吧？有时间，仔女又大了，那就多些消遣一下啦，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消遣，有些人去 cruise 啊，一年去几次都有的，有些人。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的消息啊，现在很多低头一族的，你知不知道？过马路呢，现在的人都说要想想怎样可以呢，即是叫他能够看下车，现在的人过马路都不看车的。那你现在德国呢，知道呢，我在网上看到呢，现在他们在行人道那里呢，整些灯啊，闪灯啊，等他们走到那里呢，都望下，哦，要过马路。消息，我想现在平均的人呢，我不知道，个个不同，用了不知道几多的时间啊，查下那些internet 啊，看你那个 WhatsApp 是吧 ？WeChat 是吧？好多好多时间我哋用咗喺嗰度，好多消息其实好多都系需唔需要？好多都唔需要，我谂90%都唔需要。而家啲消息多到不得了，所以变咗咧，我哋咧好被动，好被动地，因为世人都系咁样啊嘛。咁咧，俾嗰啲消息咧嚟到消磨咗我哋好多嘅生命。第四个消就消磨我哋嘅生命。所以留意弟兄姐妹，不要那么多消费，不要那么多消遣，那些消息很多都不需要，很多时候教你怎样养生都未必是真的，就算是真的，吃了不死吗？是吧？你就算吃人参啊，吃很多那些补品啊，吃了不死吗？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在这个主快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认真的，怎样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到见证福音在我们身上那个的真实，也都能够将人带到主的面前，也都叫主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同心祈祷。